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27集，被发现了。王乾坤没敢说话，他毕竟只是外形像司藤，如果一开口，那肯定会露馅儿的。好在严福瑞帮他一直在打圆场。 啊，廷芳搜了很重的伤，司藤小姐一直在帮他续命，元气伤得很厉害。 苍红观主露出了关心的神色。 那秦芳怎么样了呀？ 他一边说，一边起身往这边过来，走得气喘吁吁的。严福瑞不得不过去扶他。苍红观主在床边站了会儿，见秦放全然无知无觉，气息微弱，止不住摇头叹息。严福瑞在心里骂他， 还不都是北影你这个龟儿子害的。 王乾坤没跟进去，他满脑子里都是白鹰下一刻就要动手了的想法，后脊背一阵一阵的发凉。过了会儿，苍红观主出来了，似乎气喘不匀的样子，说了句： 哎呀，这屋子里可真闷呐。司藤小姐，关于你交代我的事情，咱们换个地方讲话吧。 苍红观主四下看了看，见通往后院小花园的门开着，顺势就往那头走，同时他也示意严福瑞不要跟过来。看起来他是想跟司藤小姐单独聊聊。本来嘛，贵为观主，跟司藤谈事是确实不需要不相干的阿猫阿狗在侧的。严福瑞心里喜忧参半的。不跟就不跟着吧，去小花园也好，离司藤小姐近些，也方便司藤小姐动手。王乾坤有些忐忑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还是一横心跟了出去。太阳已经往下走了，暖融融的照得人很舒服。苍红观主的精神似乎好一些了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花园的花花草草，又回头看王乾坤。 帮要死的人续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。人是人，妖是妖，人不能接受妖力，生硬的损耗妖力只能让人多活几天罢了，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。司藤小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 说这话时，苍红观主慢慢的移动步子，鼻翼轻微吸动着。往乾坤不好开口，只能硬挤出一个笑容来。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向那处被严福瑞加工掩饰过的地方瞟。 司藤小姐，你倒是突袭呀，你倒是突袭呀。 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。苍红观主忽然停下来了，而且停下的位置正是那几根藤条隐藏的地方。 哎呀，不会是被发现了吧？ 王乾坤的心里暗暗叫苦。过了一会儿，苍红观主转过身来，朝着他笑了一下。王乾坤只好继续陪笑。苍红观主说了句： 其实请司藤小姐出来，只不过想问一句话。 啊，看来还是没露馅儿啊。王乾坤轻舒了口气，做了一个请说的表情。 你穿得这样不男不女的，真以为能骗得我吗？ 妖怪，哎，妖怪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毫不夸张的，王乾坤在刹那间几乎是吓得魂飞魄散，眼前的苍红观主表情瞬间狰狞，五指成爪， 一转身狠狠地抓向了那簇藤条。谢天谢地，自己的双腿居然没有僵掉。王乾坤连滚带爬地逃回屋里的时候，他听到了自己听了都近乎陌生的尖叫。 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被发现了！被发现了！ 严福瑞一直伸着脑袋张望，又不敢过去听，忽然见到王乾坤跌跌撞撞地进来，叫得又极其骇人，原先硬撑起来的那点小胆子瞬间烟消云散，抬脚就迎上来大叫道： 关门，快关门！ 既然已经鱼死网破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司藤小姐厉害，你们就在外头决斗好了。王乾坤原本是往里冲的，听到关门两个字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下一刻眼前一花，严福瑞简直就是飞身扑过来的，推着防盗门就往外撞。眼见门就要撞合的时候，一只橘皮百结的老手噌地从门缝当中挤了进来。那只橘皮老手距离严福瑞的鼻尖不过就几毫米的距离，吓得严福瑞险些就尿了。他尖叫道： 王道长，王道长，快帮忙啊！ 王乾坤也扑过来，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帮严福瑞一起抵门，两腿抵着旁边的墙壁借力，想到那手骨就在门缝里被夹，甚得头皮都发毛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推门抵门似乎都进入了僵局，又似乎忽然很安静。严福瑞和王乾坤狐疑地对视了一眼，难道这白鹰被司藤小姐给制住了？而下一刻，防盗门强烈一震，那铁门的门面上硬生生地凹进了一个手印。严福瑞还没来得及叫快来搬沙发抵住他，又是一股大力震来，两个人连人带门被撞进来，亏得两人落地的时候滚开得快，否则这百十斤的铁门砸下来谁受得了啊。苍红冠主，哦不，白鹰一步步地走了进来，这具老迈的躯体不再佝偻，面皮的表情有跟骨架还不怎么契合的怪异，但更显狰狞。他的左臂被门夹住的地方明显地陷下去一块，而他的右手拖着几缕头发，那头发很长，以至于从他的手里一直拖到了地上。严福瑞和王乾坤害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他们俩爬也爬不起来，哆嗦着往后挪动着身体。白鹰的影子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王乾坤甚至闭上了眼睛，可白鹰却看也不看他们，径直就进了卧室。严福瑞待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手脚并用爬到门边的时候，白鹰的手已经搭在了秦凤的脖子上。白鹰看着严福瑞哈哈地大笑起来， 一个根本活不成的人，司藤耗费元气给他续命，他很在乎这个男人吗？这屋里只有三口活气，司藤去哪儿了？他元气伤得很厉害吗？他躲到哪里去了？ 严福瑞一下子就懵了，那几根藤条不是司藤小姐吗？他不是说就待在这附近吗？司藤小姐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原来她根本就不在吗？严福瑞嗫嚅着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白鹰说： 好，既然你们都不肯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白鹰的眸光森然，眼见下一刻就要去掐秦凤的脖子，严福瑞失声尖叫道： 别别！ 白鹰对严福瑞的反应很是满意。 司藤呢？在哪儿？ 在哪儿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严福瑞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的目光在白鹰和秦凤的身上不住地侵寻着，哆嗦着又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搪塞。 再然后，也不知道是逡巡到第几次时，严福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他看到原本一直躺着的秦放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 我的天哪，秦放咋就醒了？ 严福瑞吓了一大跳，这一瞬间的慌张没能躲过白鹰的眼睛，白鹰下意识就想回头，而就在这将回未回的关口，严福瑞看到秦放几乎是刹那间就坐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嗤的一声轻响，三根尖桩分别从心口和左右肋下硬生生地刺穿了白鹰的身体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严福瑞每次去回想的时候都有些不寒而栗。他先是听见了白鹰的嘶声惨叫，紧接着血光满目，一副焦黑的骨架破皮而出，那骨头根根带血，眼动深陷的骷髅头明明没有表情，却似乎比任何一张狰狞的脸都要骇人三分。严福瑞和王乾坤两个吓得头皮发麻，双腿抖得筛子一样迈不了步。但是秦放的动作更快，他几乎是腾空而起，翻身起来的时候就是抽出垫在身下的床单。说床单又不像是床单，因为半空中抖开像个缝制好的麻袋，兜头就把白鹰的骨架罩了进去，麻袋收口处卷成一钻，脸色铁青，毫不犹豫抡大锤一样将那麻袋狠狠地撞向边墙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那撞力极其之大，整幢小楼似乎都在颤动。严福瑞恍惚间甚至觉得自己听到了骨头散架的声音，他呆呆地反应不过来，秦凤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之前的奄奄一息都是装的？这都是他跟司藤小姐设计好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